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孙恒为劳动者而歌的故事。作为歌者，孙恒希望用自己的音乐唱出更多人的心声，背井离乡寻找更好的生活，这是他自己，也是地下通道的伙伴们，还有建筑工地的那些工友们的共同愿望。而生活的艰辛，异乡的感受，也是这个庞大群体的共同经历。自己的人生其实就是这个群体的人生。这些年，孙恒创建打工青年艺术团，出专辑，创办打工子弟学校、打工博物馆、工友之家，为的就是让这些远离家乡打拼的工友们能在异乡找到家的感觉。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同心实验学校校长孙恒讲述他的精彩故事。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孙恒跟大家分享了他很多的人生经历，不管是创建咱们这个打工青年艺术团也好，还是同心实验学校也好，这都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情。艺术团好说是吧，就只要有几个音乐能力的这些，这个 大家有空有时间我们就去唱， 聚在一起啊，甚至演出什么的都是义务演出，哎，都是这个志愿者。学校就不一样了， 对， 学校你要把它办起来，让孩子们能在这儿上课学习， 是， 那这个诸多的条件你都要把它满足。你说了，最初你们启动的这个资金是你们得到的这个 第一张专辑的版税， 七万五千块钱。 嗯， 这七万五千块钱够干嘛的？一年的房租能拿下来吗？ 对，我们首先租了一个废弃的一个荒废的工艺美术厂。把它租下来，这钱就花的差不多了。 对呀、 然后你像教室的改造啊，还有这个你得课桌呀， 对呀、 篮球篮啊，什么国旗啊，这些，那我们就没有钱了。 对、 没有钱 怎 那怎么办呢？还是去想办法动员社会力量。 哦， 我们去募捐。像很多的大学里面图书室，那个旧书捐给我们。 哦， 我们就做图书馆。 哎， 有的那个学校里面淘汰下来的桌椅就捐给我们。 哦， 反正旧是旧，但是我们还可以用。 通过你们的力量吧。你们一边唱着歌，一边跟大家宣传着你们的这个想法， 对， 得到了认同， 也是得到社会各界的 支持， 这个人士的支持。 嗯， 所以这所学校其实是我们牵头，但是实际上是靠社会各界，包括很多志愿者的这个参与支持才创办起来的。 这还只是硬件方面的问题，软件方面，你像老师， 对啊，当时我觉得第一学期的时候，我们要招募很多志愿者呀，我们也没钱给人家发工资啊， 对呀， 所以第一学期，尤其是头一学期两学期的时候，很多志愿者来帮忙， 来给讲课呀。 对， 因为你想你招的应该 小学都是小学， 你怎么着也从一年级开始吧， 一年级 就是 到六年级， 第一年招的都是一年级呢，还是说 同时都有？对对， 所以最起码你得有人给孩子们讲课， 是 你得让他们学到这个程度。那最后你假如说是五六年级，你毕业就面临着升初中了， 对 吧？ 小升初， 一年之后你就要考验你的这个 个教学的成果了， 没错， 对吧？ 没错，因为教育它还不像你唱唱歌， 对， 那个教育它是一个比较成系统的，它有一个知识的积累，知识的传递。 对，音乐课你可以就咱们团里的这些团友们就全包了， 对 对， 对 吧？哎，但是你毕竟不是一个音乐学校， 是， 哎，而你是孩子们在这是主要学文化知识的， 对， 老师的问题呢就。都靠 最开始是有很多志愿者参与，但是后来慢慢的，因为学校也慢慢规范嘛，学生源越来越多，那我们整个这个教育其实也是纳入咱们这个正规的国家教育教委的这个 对 这个制度当中的。 所以有一个阶段啊，我也曾经从新闻啊和相关的这些朋友的接触当中也了解，就是打工子弟学校办起来了，那么学校的这个教学秩序、学校的师资、学校的各个方面的考核，它都要慢慢的纳入到咱们的这个教育系统当中。 是的，是的 啊，因为咱们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它是有标准的。 对， 学生呢？学生打哪来？ 生源其实不愁，因为我们选的这个学校位置啊，在这个五环外金盏乡皮村，那本村村民有1400多人，外地的工友有3万多人。 嚯！ 这个村子本身就有很多这个打工子弟孩子，那围绕着北京市，你看五环以外这个城乡结合部其实是最重要的这个工友们生活居住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一般都会有很多的孩子， 所以这个生源是不成问题的。 对对 对, 对，而且就是工友孩子这个上学问题确实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而一个困难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学校还是有的办，而且办起来以后呢也还是非常受欢迎。但是它有一个持续的问题，对吧？你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你一年级的学生你怎么着，你得教到人六年级， 是 吧？ 是 是， 一届一届要毕业啊。 你今年有一个唱片啊，卖了挺好啊，你分了版税有钱，明年怎么办？ 是我们的学校虽然没有，就是政府没有资助，我们的主要的教育经费来源还是靠这个 社会 家长要收一点学费， 要收点学费。 对， 这是。 然后有一些困难的孩子，我们就寻求一对一的资助 啊， 寻求社会力量支持。 所以啊，这个是一个就是很操心的事儿。 是啊，一个学校简直那就是一个小社会，你要面临老师的问题啊、学生的问题啊、家长的问题啊、对社区的问题啊，方方面面很多很复杂的问题。对。 比搞艺术团， 哎呀，那要难多了， 是吧？这个学校的持续的现在到现在也都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2005年8月21号开学，到现在13年了。 哎， 在过去13年，我们已经为超过10000多名流动儿童提供过基础教育。 对，这样的话，你就是从你这儿走出的第一届毕业生，现在应该 都是考上大学的。 哎， 因为像每年暑假，有的他们考上大学，或者有的高中，他们都回来还做志愿者， 是吧？学校、艺术团，然后逐渐的呢，还扩展了一些工作的内容。现在你主要的这些你操心的事业都有哪些方面呢？ 除了艺术团学校之外，后来我们还办了全国唯一的一个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也在皮村。 打工 文化艺术博物馆。 艺术博物馆。 对，你看咱们这个改革开放以来40年了，有近3亿的人群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 对， 这么庞大的人群为我们的这个国家社会做出这么多贡献，但是没有一个博物馆来记录他们的这个历史啊贡献啊，所以我们就办了这样一个民间的民办的一个博物馆，这是国内唯一的一个打工群体的一个博物馆。 那这个博物馆里头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有2000多件展品，这些展品呢，都是跟工友生活工作相关的，比如说这个证件、照片、信件、服装、工具等等等等。每一件物品呢，都记录着一个工友的故事。 这个里边就有图片，也有实物。 有图片，有实物，也有一些文字说明。对，也有一些影像资料。 有多大的一个空间？ 它其实是闲置的一个，也是一个厂房改造的。我们有5个展厅，然后大概有300多平米吧。所以这也是我们后来做的一项工作。然后呢，我们现在呢还创办了一个社会企业。一个公益的一个社区的二手商店。这个里面商店的物品呢都是二手物品，就是很多市民呢、大学生啊、企业啊捐赠来的。因为大家城里人现在这个物质生活都越来越好了，对吧？家家户户都有很多闲置的东西，比如说旧衣服啊、旧玩具啊、书籍啊。那我们就把它募捐过来。那募捐过来以后，我们会在像皮村这样的城乡结合部会办这样的社区二手商店，我们叫同心互 惠商店。 嗯， 那这个商店里面主要的功能就是一方面减少这个资源的浪费， 嗯， 环保啊，国家现在也提倡这个生态环保嘛， 嗯， 另一方面是帮助打工的人群降低生活成本。 哎， 到我们这个商店，夏季的衣服几块钱一件， 嗯， 它很实用，让闲置的物品重新发挥它使用价值， 嗯， 这也是一种社会贡献。 哎，是他们在这个比较低的成本之下，能够获得自己生活所需要的这些必要的这些 生活的必需品。哎，他花了很少的钱，他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那他节省下来的钱，他就可以，比如说支持孩子的教育啊， 对， 对吧？去改善生计啊， 对，干别的用啊。 嗯， 那这个商店它的收入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呢？ 所以我们定位就是社会企业， 嗯， 就什么意思呢？我们商店也卖东西， 对， 不是说捐赠一次捐赠就完了，对吧？ 对， 你怎么样持续？ 嗯， 所以商店它也有房租啊， 哦， 我们接收也有成本呢，啊， 嗯， 就做公益它也是有成本的。对吧， 它就变成了一个可持续， 它就变成可持续了。工友他哪怕花几块钱， 嗯， 你想一想，一个工友他哪怕花一块钱， 对， 那一定是他需要的， 嗯， 真正需要的。 对， 那一块钱是他的血汗钱。 哎，对，就结果这笔钱呢，就可以 他就可以支付这个成本， 对，这个成本 房租啊什么。哎，我们就有一个可持续的良性的运作， 自我的造血，自我的有一个生存和发展的这么一个能力。 对对对， 嗯， 这样其实对于工友来讲呢，他也很舒服，他心里 是 吧？你给我不要钱的，那叫施舍， 对 对吧？那我花了钱，我哪怕花几块钱，我也做了贡献。 嗯， 所以呢，我们提倡的是一种有尊严的捐赠。 对对对， 嗯， 然后呢，这个时间啊，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它都存在。 这个商店我们2006年做嘛，12年了， 都12年。 对， 就是说它是一个持续的为大家服务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不是说今天有，明天没有。 是， 哎， 是 这个， 嗯， 也是一种探索和尝试。 对， 啊， 所以我们把它定位为社会企业。 对， 啊，通过这个企业的方式，可持续的运作。 嗯， 对， 到目前为止，看来这种方式应该还是成功的， 很受欢迎。 对，嗯，要不然它不会一直存在12年这么长时间。 我们在北京现在有十几家这样的商店， 嗯， 辐射大概30万工友这样一个范围。 哦，天哪， 嗯， 这个还成了连锁的。 哎，是啊，我们现在计划的是，嗯，因为我们整个这个已经有比较良性的这个运作模式了。 嗯， 而且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把它做成在全国各地去推广。 嗯， 现在除了北京以外，我们在西安、在济南、在成都都有我们的同心互惠商店。 哎， 嗯， 这个模式呢，给工友们带来的是很实惠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个很有力的支持。 它确实有这个社会需要， 没错。你这个工友之家总干事的这个头衔是从什么时候戴在你头上的？ 这个其实是我们就是最开始成立这个工人的艺术团嘛， 哎， 乐队， 哎， 它没有一个法律的实体，对吧？ 哦， 它就是一个业余的团体嘛。 嗯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商量，哎，我们怎么样能够持续的去为工友群体做更多的服务？ 嗯。 所以呢，我们就正式注册了这样一个组织。 哦，工友之家。 工友之家，对。 这是什么时候注册的？ 2002年的11月，就是在艺术团成立之后， 哦，嗯， 没多久我们就成立了这个组织。 嗯，那到现在也有16年了。 嗯，对，所以我是发起人之一。 发起人之一， 总干事的意思就是你 总得干事， 总得干事。 对，要说起来干事真的就是说，你说为工友服务啊，你要干的事情很多， 很多很多。 哎，你刚才说了 做不完的事情。 对，咱们办商店啊， 嗯， 这是生活上的服务， 对， 对吧？ 生计。 那，嗯，工友们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 嗯， 你包括精神方面的、 精神文化的需求， 对， 非常大。对， 咱们用那个打工艺术团啊，给他们带来这个艺术的感染、艺术的享受。啊，这是一方面，再有还有一些很切实际的问题。你比如说，有工友遇到了一些麻烦， 嗯，权益问题， 哎， 嗯， 这个权益受到了侵害，是吧？ 是， 哎，被拖欠了， 被拖欠 工 资啊， 工 伤啊， 这些问题是不是他们也会来找你？因为老孙，你有本事。对吧，老孙，你好，你是艺术团团长啊，你是学校长啊，是吧？你得帮着我解决问题。 是是的，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工友的求助，因为工友他远离自己家乡，到城市当中，一个人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困难，没有一个诉说的地方。 对， 所以当时这也是我们成立这个组织的初衷。为什么叫工友之家？就是我们在农村，我们在老家有一个家， 嗯， 有爸爸妈妈、同学、老乡、朋友。遇到困难了，哎，就可以互相帮助。 对。 但是当我们离开老家农村来到城市，我们一无所有，每个人都是孤立的自己。 对。 所以这个工友之家呢，就是希望给打工的朋友们在城市建一个家。 嗯。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的关心，互相的帮助。 哎， 对。 它是一个家的概念。 对。 实际上它也有家的功能。 对。 嗯。当然说你找到老孙说这事儿啊， 可能不会说百分之百就解决了啊，说我这个老板拖欠我工资，我跟老孙这个聊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老板就主动把工资给我送来了，可能没有这样的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 嗯， 但是至少我心里头不那么憋闷的， 最起码他有一个可以诉说的地方。嗯， 可能老孙还会给我出点主意。哎， 我们也有很多那个像律师协会啊， 哎， 专业的律师志愿者， 对， 那我们会动员这些社会资源来帮助工友。 哎，给我牵个线呀，啊，搭个桥啊， 嗯， 是不是？要不然我哪知道哪找律师去？ 是 吧？ 是 律师都长什么样啊？他们都住哪儿啊？他们在哪儿办公啊？我全不知道。哎， 另外，我们也会给工友们办一些这样的法律学习的学习班， 哦， 就提高自身的权益意识。 对， 不能老被动的等着别人去欺负，自己先得提升自己的权益意识。嗯， 哎，从你这儿还能学到这个本领， 嗯， 这个可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嗯， 其实这都很重要， 是 对吧？ 是， 那你可以说你现在是全方位啊，没有死角的去关注着所有的咱们的这些工友们的生活。 也不能说没有死角，其实，作为一个人，他的需求是很多方面的， 嗯， 比如说孩子教育的需求啊， 对呀， 就业的需求啊，权益的需求啊，精神文化的需求啊，等等等等， 你这都能帮着他。 我们条件啊，资源有限嘛，但是我们只是说，当我们有条件、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去做。 嗯，对，你不是说老孙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掉，至少他能给你指出方向来。 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大家有这么一个平台， 嗯， 我如果帮不了，那我可以去 找别人 ，就是大家有一个互相帮助的一个平台。 一样，你在外头跟人打架了，你回家跟你爸你妈说，他也未必就能帮你把事儿全都抹平了。所以这就是家的一个作用， 对， 就是 他可以互相关心啊，互相的去帮助，嗯， 有个归属感， 对， 有一个就是灵魂能有一个落脚之处。不至于让自己绝望。 你说这个特别重要，因为人有时候尤其是处于困境当中的人们，有时候很重要的是什么支持？ 嗯， 很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 信念上 、 嗯。你这个支持就是从信念上来为大家。 更多的吧，其实实际上呢，其实我们的力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是， 这个还需要政府要多一些这样的政策呀， 嗯， 或者是相关部门的一些啊这个配套的，因为这是一个属于社会公共事务。 对， 嗯， 甚至说包括整个社会。 是啊，是啊，对， 乃至于我们今天在这儿。做 媒体的传播呀，啊，这也非常重要。 我们在这儿讲老孙的故事，并不是说我们给老孙拍马屁，对吧？哎，咱们是为了让老孙的故事有更多的人了解、 关注， 对，更多的人去有这种帮助他们的这种愿望才好， 是， 对吧？哎，希望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哎呀，还是回来说说你自己吧。 嗯， 咱们上期节目也谈到了你的一些作品啊。 嗯， 啊，最早的那首《 飙歌》。 哎，这个影响到了你的创作之路，后边的一系列的作品啊，要出专辑啊， 对， 那个你比如说像你们卖了得了七万五版税的那个专辑，那是 第一张专辑， 啊，多少首歌那是？ 十首歌 ， 哎， 都是原创吗？ 都是原创 啊！ 我们到现在已经出了11张专辑，但是只有第一张赚点钱，以后网络都发达了，没人买专辑，没人买唱片了。 但是那你还是出了，对吧？这个积累起来，这也是一大摞呀。 对， 11张专辑， 有100多首原创歌曲， 原创歌曲。 你知道前几年那个手机不是彩铃不是特别火有几年， 对， 我们在后台，因为我们唱片公司嘛， 嗯， 帮我们查后台， 嗯， 那也是差不多10年前了， 嗯， 据说是100万人， 你看看 在听我们的彩铃，听我们的歌曲，嗯， 是， 有时候我还真是我在我们那皮村，有时候那个手机店， 嗯， 我去充值的时候，我就发现工友们在那儿下载我们的歌呢。 哦， 嗯， 这个其实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啊。那个100多首歌啊，这个都是你一个人创作， 嗯， 还是， 不是我一个人？我们这个乐队，我们乐队的这几个同事都能创作， 集体创作， 都能创，每个人都会创作。 嗯，那，所以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很有乐趣的。 当然，我觉得创作一个人，嗯，反正我要是写出一首新歌的时候，哎呀，那个心情就特别愉悦， 是吧？ 对， 就是这些歌曲的内容都是围绕着我们打工生活的吗？ 跟公幼生活主题相关的最多吧。 嗯， 对，因为我身边接触到最多的就是公幼。 你看听专辑名字，你看天下 打 工 是一家 包括你那个打工子弟之歌， 打工子弟之歌，还有劳动者赞歌，还有团结一心讨工钱 啊。哎，你看这用一种很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愿。 对，很多工友被拖欠工资了来找我，那我怎么办呢？我把你的事儿唱出来。 哎， 对， 我到处唱去，是吧？哎， 还真是，我听说我们有工友真的唱着我们这首歌去讨工钱， 是吧？老板一听，哎呦妈呀，都写成歌了，这赶紧给吧，不给到时候指不定给我唱到哪儿去了。 嗯， 你说他是不是一种力量？ 其实。哎呀，我有时候你看我们经常也在聊天，说我们唱这么多年歌有什么用， 你说 我自己都怀疑，就是说就好像没什么用，你唱歌有什么意思，对吧？你又不能帮人家解决什么问题。 哎，其实呢， 但实际上后来当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心里边还是挺欣慰的。 对呀， 对， 不能是没用，肯定有用。 是的是的， 谁愿意唱好的，对吧？这个如果我是当事人的话，我也愿意我的这个好事儿去被人变成歌曲四处传唱。 是， 我也不愿意我那个坏事儿，我那个不光彩的那一面去暴露出来。 嗯， 对吧？这无形当中是一种约束力。 嗯， 如果说没用的话，你们怎么能存在这么久，大家这么欢迎，肯定是有作用的。发展到现在了啊，这么多的成就，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哎，差不多了，急流勇退，我可以休息休息了。 其实我是一个怎么说闲不住的人，就是你让我在家里待个超不过三天，我肯定会特别着急， 操心的命是吧？ 就是反正对于我来讲，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觉得总干什么，总得做事儿，总得不停的去做事儿，这样我的生活才充实。嗯， 哎，这些事儿也不见得有多大，多惊天动地，对吧？ 我觉得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好像很多事情可能就是一点一点做的。 是，你今年有 我43了 啊，那还年轻啊， 还年轻， 就是这正好是人生的一个巅峰的状态啊，也是一个制高点吧，可以说现在。那对于未来的发展，不管是你的艺术团也好啊，学校也好啊，还有咱们的其他的相关的公益事业也好，有没有什么规划呀和打算呢？ 这个确实也有，因为在不同的阶段嘛，你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不同的工友的不同需求。你比如说10年以前工友的需求跟现在的需求完全就不同了。 不一样。 对，不一样了。那另外就是整个社会环境也在变，这个社会发展也在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社会问题。但是我们这十多年一直都是服务工友群体，所以我们对这个群体的需求比较了解。 嗯， 那我们未来的工作其实也是要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它你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嗯， 就是你能不能去回应这些社会问题？ 对， 对吧？如果你不能回应这些社会问题，那你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是，就是我要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是一种和谐，是让它更加的美好，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当然当然，我们就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更美好啊。 嗯， 是建设性的工作。 对，如果是相反的话，那你就成了黑社会。 那你可能这个事儿就做不长 了。那个就早晚就法律就制裁你了哈。 是，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呢，是这是一个总的一个概念。 对， 但是如果具体到一些事物的这个操作上来讲，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更加细化。 是的， 嗯， 现在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这个中央也提出来生态文明建设， 嗯， 也提出来这个振兴乡村的国家战略， 嗯， 其实中国的城乡的矛盾越来越大，城乡的这个差距越来越大， 对对。 那所以我们的一些工作呢，这个城乡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人群，其实就是打工人群， 哎， 因为它介于城乡之间， 两者之间， 对中国3亿的。我们叫新工人群体啊， 嗯， 第一，他为城市的建设做出贡献；第二，他为乡村的建设做出贡献。 哎， 所以呢，我们下一步呢，也是希望不仅仅局限在城市开展工作。 嗯， 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工友，他可能在城市打工积累的一些经验，他可能回家创业， 对 吧？回家去发展 了。对对对。 那回家发展，他也不是传统的那个工作，他一定是用新的方式， 是， 对吧？比如说借助互联网啊， 嗯， 比如说在农村从事这个生态农业啊，合作社呀，等等等等。那我们未来的工作也是希望能够从过去的只是在城市服务工人群体，在未来我们希望去做